《哈利波特与火焰杯》第32章，血、肉和骨头，第109集。 哈利感到双脚撞到了地面上，他的伤腿一软，摔倒在地，手终于放开了三墙杯。他抬起头来， 我们在哪儿？ 他问。塞德里克摇了摇头，他站起身，把哈利拉了起来。两人打量着四周，这儿已经完全出了霍格沃茨的地界，他们显然飞了好几英里，也许有好几百英里，因为连城堡周围的环山都不见了。他们站在一片黑暗的杂草丛生的墓地上，可以看到右边一棵高大的红豆杉后面一所小教堂的黑色轮廓，左边是一座山岗，哈利能辨认出山坡上有一所精致的老房子。塞德里克低头看着三墙碑，然后抬头看着哈利。 有人对你说过这奖杯是个没钥匙吗？ 他问。 没有， 哈利说。他打量着这片墓地，周围阴森森的，一片寂静。 这也是比赛的一部分吗？不知道， 塞德里克说，声音有点紧张。 拔出魔杖吧，你说呢？好。 哈利很高兴塞德里克先提出来，而不是他自己。他们抽出魔杖，哈利不住地扫视四周，他又有了那种异样的感觉，好像有人在监视他们。 有人来了， 他突然说。他们紧张地眯起眼睛望着黑暗中，一个人影在坟墓间一步步朝他们走来。哈利看不清那人的脸，但从步态和手臂的姿势看，那人好像抱着个什么东西。那不知是谁的人身材矮小，穿着一件戴兜帽的斗篷遮着面孔。再走近几步，他们之间的距离在不断缩小。哈利看出那人抱的东西像是一个婴儿，或者只是一包衣服。哈利手中的魔杖放低了一些，他侧过头望望塞德里克，塞德里克也向他投来疑问的一瞥，两人又回过头盯着走近的人影。那人在一块高耸的大理石墓碑前站住了，离他们只有六英尺。在那一瞬间，哈利和塞德里克与那个矮小的人影对视着，接着毫无征兆的，哈利的伤疤剧烈地疼痛起来，他有生以来从没感受过如此剧烈的疼痛。魔杖滑落到地上，他用双手捂住面孔，腿一弯倒在地上，眼前什么也看不见了，脑袋像要炸裂一般。他听见远远的头顶上方有人高声而冷酷地说， 砍掉艾士的。 一阵嗖嗖声，接着另一个人尖利的高喊撕破了夜空， 阿瓦达索命！ 一片强烈的绿光刺透了哈利的眼皮，他听见什么东西在身旁沉重的倒下，伤疤疼到了极点，他恶心的想吐，然后疼痛减轻了，他恐惧的慢慢睁开刺痛的双眼。塞德里克在他旁边四肢伸开躺在地上，他死了。在永无尽头的一秒钟里，哈利呆呆地看着塞德里克的面孔，看着他睁着的空洞无神的灰眼睛，像一座废弃的房屋的窗户。他的嘴巴半张着，显得有些吃惊。哈利的大脑无法接受眼前的景象，除了隐隐约约觉得难以置信外，他没有任何感觉。就在这时，他感到自己被拖了起来。穿斗篷的矮个男人已经放下包袱，点亮了魔杖，正把哈利朝大理石墓碑拖去。在被一把推转过来，后背撞上墓碑之前，哈利在魔杖闪烁的光芒中看到了一个名字，汤姆·里德尔。穿斗篷的男人用魔法变出绳子，把哈利紧紧地捆在墓碑上，从脖子到脚腕捆了一道又一道。哈利听见兜帽里面传出急促而轻微的呼吸声，他用力挣扎，男人打了他一下， 打他的那只手上缺了一根手指。哈利知道兜帽里面是谁了，是虫尾巴。 是你？ 他惊叫道。但虫尾巴没有回答，他已经捆完了绳子，正忙着检查捆得紧不紧。他的手指控制不住地颤抖着，摸索着一个个绳结。当确定哈利已被捆得结结实实，完全无法动弹之后，虫尾巴从斗篷里摸出一团黑色的东西，粗鲁地塞进哈利嘴里，然后他一句话也没说，就匆匆走开了。哈利发不出声音，也看不见虫尾巴去了哪里。他不能扭头看墓碑后面，只能看见正前方的情景。塞德里克的尸体躺在20英尺开外的地方，再过去一点，三墙碑在星光下闪闪发亮。哈利的魔杖丢在塞德里克的脚边，他猜想是婴儿的那个包袱就在附近，放在墓碑下面。他似乎躁动不安。哈利注视着他，伤疤又火辣辣地疼痛起来。他突然意识到自己不希望看到包袱里的东西，他不希望那个包袱被打开。他听见脚边有声音，往下一看，只见一条大蛇在草上蜿蜒游动，围着他这块墓碑打转。虫尾巴呼哧呼哧的喘息声又响了起来，好像在推什么沉重的东西过来。然后他进入了哈利的视线，把一口石头干锅推到了坟墓边。干锅里似乎盛满了水，哈利听见了泼溅声。这口干锅比哈利用过的所有干锅都大，可容一个成人坐在里面。地上包袱里的东西动得更起劲了，仿佛要挣脱出来。虫尾巴忙着用魔杖在干锅底部点点画画，突然干锅下窜起了噼啪作响的火苗，大蛇向黑暗中游去。干锅里的液体似乎热得很快，表面不仅开始沸腾，而且迸射出火花，像烧着了一样。蒸汽越来越浓，照看火苗的虫尾巴的身影都变得模糊起来，斗篷下的动作更急了。哈利又听到了那个尖利冷酷的声音， 快！ 现在整个水面都闪动着火花，好像缀满钻石一样。 烧好了，主人。 来吧， 那个冷酷的声音说。虫尾巴扯开地上的包袱，露出里面的东西。哈利发出一声惊叫，但被嘴里塞的东西闷住了，就好像虫尾巴猛地翻开一块石头，露出一个黏糊糊的没有视觉的丑陋怪物。不，比这还要可怕，可怕100倍。虫尾巴抱来的东西外形像一个蜷缩的婴儿，但哈利从没见过比他更不像婴儿的了。他没有毛发，身上仿佛长着鳞片，皮色暗暗的红红的，像受了伤的嫩肉。胳膊和腿又细又软，他的脸，没有哪个活的孩子长着这样一张脸，是一张扁平的蛇脸，上面有一双闪闪发光的红眼睛。那东西看上去完全没有自理能力，他举起细细的胳膊搂住虫尾巴的脖子，虫尾巴把他抱在手中。这时虫尾巴的兜帽掉了下来，哈利看到火光中他那苍白虚弱的脸上带着厌恶的表情。虫尾巴把那东西抱到干锅边，刹那间哈利看见药水表面跳动的火花照亮了那张邪恶的扁脸。虫尾巴将那东西放进干锅，随着一阵嘶嘶声，他沉了下去。哈利听见了他软绵绵的身体碰到干锅底的轻响。 让他淹死， 哈利想。他的伤疤灼痛得几乎无法忍受。 拜托，让他淹死吧。 虫尾巴在说话，声音颤抖，好像吓得神经错乱了。他举起魔杖，闭上眼睛，对着夜空说道： 附近的骨，无意中捐出，可是你的儿子在生。 哈利脚下的坟墓裂开了，哈利惊恐地看见一小缕灰尘应虫尾巴的召唤升到了空中，轻轻地落在干锅里。钻石般的叶面破裂了，嘶嘶作响，火花四溅，液体变成了鲜艳的蓝色，一看便知有毒。虫尾巴在呜咽， 他从斗篷里抽出一把又长又薄、银光闪闪的匕首，他的声音一下子变成了极度恐惧的抽泣。 夫人的肉，刺眼珍珠，可是你的主人，畜生！ 他伸出右手，就是少一根手指的那只手，然后用左手紧紧攥住匕首，朝右手挥去。哈利在最后一秒钟才意识到虫尾巴要干什么，他紧紧闭上眼睛，却阻挡不了那穿透夜空的惨叫直刺进自己体内，就好像他也被匕首刺中了一样。他听见了什么东西落地的声音，听见了虫尾巴痛苦的喘息，接着是令人恶心的扑通一声，什么东西被扔进了干锅。哈利不愿去看，但是药水变成了火红色，强光射进哈利紧闭的眼帘。虫尾巴在痛苦的喘息和呻吟，当那痛苦的呼吸喷到哈利脸上时，他才发觉虫尾巴已经来到他的面前。 仇敌的血被迫献出，可是你的敌人，我 哈利没办法阻止，他被捆得太紧了，他绝望地挣扎，想挣脱捆绑他的绳索。他从眼睛缝里看见银晃晃的匕首在虫尾巴那只毒手中颤抖，他感到匕首尖刺进了他的臂弯，鲜血顺着撕破的袍袖淌下。仍在痛苦喘息的虫尾巴哆嗦着从口袋里摸出一个小玻璃瓶，放在哈利的伤口旁，少量鲜血流到了瓶里。虫尾巴拿着哈利的血摇摇晃晃地走向干锅，把血倒了进去。干锅中的液体立刻变成了炫目的白色。虫尾巴完成了任务，跪倒在干锅旁，身子一歪瘫在地上，捧着自己流血的断臂喘息抽泣。干锅快要沸腾了，钻石般的火星向四外飞溅，如此明亮耀眼，周围的一切都变成了黑天鹅绒般的颜色，什么都没有发生。 但愿他已经淹死了， 哈利想， 但愿不会成功。 突然干锅上的火星熄灭了，一股浓浓的白色蒸汽从干锅里升腾起来，掩去了哈利面前的一切。他看不见虫尾巴和赛德里克，只见一片白茫茫的水汽。 肯定不成功，他淹死了，拜托拜托，让他死掉吧。 接着透过眼前的白雾，他毛骨悚然地看到干锅中缓缓升起一个男人的黑色身形，又高又瘦，像一具骷髅。 给我穿上袍子， 那个冷酷尖利的声音在蒸汽后面说。虫尾巴抽泣着呻吟着，仍护着他的残臂，慌忙从地上抓起裹包袱的黑色长袍，站起来用一只手把它套到主人的头上。瘦男人跨出干锅，眼睛盯着哈利。哈利看到了三年来经常在他噩梦中出现的面孔，比骷髅还要苍白，两只狂怒的大眼睛红彤彤的，鼻子像蛇鼻一样扁平，鼻孔是两条细缝。伏地魔卷土重来了。